You make me wanna say I do, I do, I do, do, do, do, do, do, do. Yeah, I do, I do, I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Say I do, I do, I do, I do, I do, I do. Tell me, is it only me? Do you feel the same? You know me well enough to know that I'm not playing games. I promise I won't turn around and I won't let you down. You can trust I never felt it like I feel it now. Baby, there's nothing we can't get through. So can we say I do? I'm a fear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 Peter 老师在想呢花点时间给大家呢强调一下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我们小鬼当家节目呢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您还可以通过关注呢 ,Y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电动汽车渐渐的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最近呢电动汽车又有了新的一个牌照哈，那个牌照的底儿呢有着非常醒目的一个绿色，非常的漂亮，体现出一个环保这一理念。那么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跟电动汽车相关的这个充电桩。那么首先看一下它的一个背景材料，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啊在全球最大市场的发展势头呢日益增强，中国已在全球范围内呢建立了一个最大的公共电动汽车的一个充电桩啊，这是说我们这个电动汽车能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硬件基础。中国汽车哈、它的发展势头呢越来越强大。好，我们看看这个英文的翻译 ，China has built the largest number of public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s worldwide。那么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新词，缩写叫 EV 哈、，EV。打开呢是 electric， 后面这个 v 呢是 vehicle， 合到一起 ev 哈 electric 哈，把这个 electric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electric， electric 电的意思，后面这个 vehicle 原来我们学过表示车辆，电动汽车哈，电动汽车 electric vehicle， 后面充电这个电桩哈，充电叫 charging， charging charging station， 所以合到一起呢是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s， 后面在全球范围内 worldwide as new energy cars are gaining momentum in the world's largest car market。这里面有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词叫 momentum， 表示说一个事态或一个形式发展的趋势叫 momentum， 拼一下这个词 momentum，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词，虽然有些难度呢，但是能够非常准确地表达一个事情发展的趋势。比如说同学们在学习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势头，大家呢都是说互相比着学努力的学哈，那么老师说哎，我们整个学习的 momentum 非常好以及呢比如说在同学当中大家绿色环保的理念呢越来越强，那么也可以用这个词 momentum。 如何表示说这个势头越来越强呢，可以加一个动词 gain momentum， gain G-A-I-N 表示获得更多的一个动力， gain momentum 在哪些区域。好，这是说为什么说呢这个充电桩能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好，那么看看相关的一个数据哈，中国电动汽车充电技术与工业联盟的一位官员表示哈，这个机构有些长哈，大家呢试着去翻译啊。中国电动汽车充电技术与工业联盟的一位官员说到呢，到2017年底，中国拥有20多万个公共电动车充电桩，在全球呢排名第一。看一下到2017年底这个词组叫 by the end of， 这个词组啊大家应该会哈，这个 end END 表示结束哈， by 表示说在一个时间段结束之前， by the end of 2017 China was home to more than 200,000 public EV charging stations。 那么中国拥有哈，它没有用这个 own 这个词，但用的是中国是谁的一个家， China is home to 是谁的家，就表示了中国拥有庞大数量的电动汽车的充电桩，它的数量达到了20万多个哈，它不是20万个，是超过了20万个 public EV charging station， ranking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ranking 表示排名 RANK， 后面提到了这个联盟啊，大家能翻译呢就翻译，因为呢有一定难度哈，叫做 China Electric Car Charging Technology 哈，充电技术 and Industry 哈，工业 Alliance 啊，一个联盟哈 Alliance ALLIANCE。这个词啊，有的时候大家在坐飞机的时候会看到一个星空联盟这个词、啊、叫 Star Alliance， 就用这个词 Alliance 啊，表示一个机构之间形成的一个紧密的合作的一个团体吧，叫 Alliance。 在过去的一年里啊，大约平均每一个月啊就建成6000多个哈充电桩，它具体的数量是6054个哈，这数量还是很大的。 In the past year around 6,054 stations were built a month on average. 啊，它的数量是 6,054 哈，6054个这个 station were built on average 哈、啊，它是一个平均数，这个词组大家记住 on average。我们可以说呢，平均每天我们应该喝，比如说呢多少水，一升水、两升水，比如说 we are supposed to drink 2 liters of water on average per day 啊，那么这个词大家就 on average 啊，平均每天、平均每次等等，用了一个常用的一个词组。除了说公共的一个充电桩啊，同时啊还有将近23万个私人的电动车的充电桩哈，那么总的数量呢超过了44万个啊，这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哈。 There were also more than 230,000 private EV charging stations。 后面提到的是一个 private， 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 public， 是公共的，这里面是 private， 是个人的、私人的，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private private private EV charging station， which has pushed the total number of charging stations available in the country to over 440,000。 好，另外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总数哈，据估计去年12月底呢，中国有超过172万辆新能源汽车上路，其中呢有150万辆呢是电动汽车。据估计呢有一个常用的句型，它用的动词呢是 estimate 啊，我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estimate， 但是这个词呢往往呢用在一个被动语态当中，是 it is estimated， 用一个被动语态的形式 it is estimated that， 后面跟它具体的内容哪些东西被估计了出来，所以这个前面这个 it 是它的一个形式上的主语，所以合到一起呢是 It is estimated that by the end of December China had more than 1.72 million new energy cars on the road。 那么提到了新能源汽车叫 new energy cars， 新的名词不难翻译哈，新 new 能源 energy 汽车 cars on the road， of which nearly 1.5 million were electric ones啊，其中呢150万辆呢是电动汽车哈，所以里面的电动汽车占了绝大部分。那么接下来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China has built the largest number of public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s worldwide as new energy cars are gaining momentum in the world's largest car market. By the end of 2017, China was home to more than 200,000 public EV charging stations, ranking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said an official at the China Electric Car Charging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Alliance. In the past years, around 6,054 stations were built a month on average. There were also more than 230,000 private EV charging stations, which has pushed the total number of charging stations available in country to over 440,000. It is estimated that by the end of December, China has more than 1.72 million new energy cars on the road, of which nearly 1.5 million were electric ones.这是我们今天有关电动汽车这个充电桩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我非常高兴请来了两位同学，一位呢是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的张子涵同学， 另外一位是刘同新同学，张子涵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呢是英文朗诵，他所朗诵的名字呢是《我的冬奥梦·冰壶》。 My name is Zhang Zihan. I'm 7 years old, and I attend Petronome University's primary school. I love sports. In the winter, my parents take me on skating and skiing. Despite the cold, we have a lot of fun together every time. It was only when our teacher told us about the Winter Olympics that I found out both our skating and skiing are Olympic events.My teacher says the Winter Olympics are very big sports competition, and every country will send their best athletes to take part. So, sports lov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ame to watch. The next Winter Olympics will take place in 2022 in China, and I will already be 12 years old then. So, I have a little dream or hope that it would be so great if I could volunteer at the games.Then, I could not only make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t also show and teach them about our beautiful country. Currently, China is preparing for the games, so I feel I should also be study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being polite and civil. As well, I would like to help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create more civilized and beautiful China. I want to put forth my own power and energy, striving for our best to show our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at China can be.Finally,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I am so proud of our great country. Now, I will tell you a Winter Olympic sport. At my family's complex, there is a small man-made lake, and in the winter, it covered with thick ice. During this time, my friend and I enjoy throwing stones at the surface. We call it curling.Wanting to know more, my father explained about it to me. Curling originates from Scotland. In 1924, curling was the first performed at Olympic as an event. But in 1998, it became actual Olympic discipline. During a curling match too, four member teams compete, and there are 10 rounds with two curls or sore piece. During the match, the team will play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player 1, player 2, player 3, and the captain, whose aim is to hit or replace the other team's stone. Points are received by approaching the other team's house. The team with that is the closest is giving a point, and each stone is also giving a point, after which the team with the most fun wins the game. After having learned all of this, I realized how similar the game my friend and I played curling without ever having learned the game before. Since then, I have watched curling matches on television and found it an elegant and intellectual competition. My dad says that during the Winter Olympics, all the best athletes will gather in China. By then, I can cheer on and spot the athletes, not to mention having a chance to watch an exciting and excellent curling match. Thank you, everyone. 接下来是刘同新同学给我们带来了中文朗诵《饮酒》。 饮酒，东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寺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非常感谢张子涵同学和刘同新同学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中英文朗诵。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非常感兴趣，同时呢也非常愿意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您可以把您的朗诵配音演出的一些音频发给我们。 您将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英文绘本故事，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小狗饼干故事。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Biscuit and the Baby，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生动有趣的饼干狗的故事。Biscuit wants to meet the new baby, but first,He must be patient and quiet. Will he wake the new baby up?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么饼干狗特别想去见一见新来的宝贝儿，但是首先他必须要学会耐心和保持安静。那么他最后会不会把宝贝儿吵醒呢？ 你想知道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scuit and the Baby.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饼干狗和小宝贝儿。 Woof, woof! What does Biscuit see? 汪汪，饼干狗看到了什么呢？ Woof, woof! Biscuit sees the baby. 原来是饼干狗看见了小主人家里面来了一个新宝贝儿。 Biscuit wants to meet the baby. 哦，饼干狗特别好奇，他想去见一见这个小宝贝儿，看看这个新朋友。 Woof woof! Shh! Quiet, Biscuit. The baby is sleeping. 汪汪！哦，嘘！饼干狗，请保持安静，小宝贝儿正在睡觉呢。 It's not time to meet the baby yet. 现在还没有到去见小宝贝儿的时间呢。 Woof woof! Biscuit sees the baby's rattle. 汪汪！哈哈，你看呢，淘气的饼干狗，它看见了小宝贝儿的拨浪鼓。哦。 Woof woof! Biscuit sees the baby's bunny. 他又看到了小宝贝的小兔子玩具。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meet the baby. 哇哦，你看呢，饼干狗特别懂事，他特别想用这个玩具小兔子去逗小伙伴开心呢，所以饼干狗想去看一看这个小宝贝呢。 真棒。Shh! Quiet, Biscuit.The baby is still sleeping. It's not time to meet the baby yet. 保持安静啊，饼干狗。现在小宝贝儿还在睡觉呢，现在还不是去看小宝贝儿的时间呢。 Woof woof, silly puppy, that's not your blanket. 汪汪，原来饼干狗认为小主人可能是不想让他用玩具兔去见小朋友，那么他现在选择的是拿着一个毯子去见小宝贝儿了。然后小主人说，哎呀，淘气的饼干狗，那不是你的毯子。 Oh no, Biscuit, those booties are for the baby. Woof woof! 哎呀，饼干狗，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啊，你看啊，你嘴里面叼的是小宝贝儿的袜子，那不是给你的。 Funny puppy, you want to meet the baby, but it's not time to meet the baby yet. 哎呀，有趣的小狗，我知道你想去看看小宝贝儿，但是现在真的不是去看他的时间，因为他正在睡觉呢，对吗？ Woof! Oh, 饼干狗大叫了一声，汪！那么小宝贝儿会不会被吵醒呢？ 哼哼，哇哇哇哇哇！ Woof woof woof woof！ 哦天哪！这个时候，饼干狗听见了和大家平常说话不一样的声音，哇哇哇的哭。饼干狗被吓了一大跳，它也汪汪汪汪汪的叫。 Biscuits, come back. It's only the baby. 饼干狗快回来吧。嗯，这就是小宝贝儿的叫声啊。Woof woof. 哦，是吗？Here, sweet puppy. Now it's time to meet the baby. Woof woof. 嗯，快来看吧。嗯，饼干狗，嗯，现在我们是到了去看小宝贝儿的时间了。汪汪。Best of all, it's time for the baby to meet a new friend. 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现在是到了小宝贝儿去见一见新朋友的时间了。Woof. 嗯，你好，我是饼干狗。Wow, it is a very lovely story, right?今天我们知道了 Biscuit 主人家中来了一位新宝贝儿。Biscuit 特别好奇，总想去看看小宝贝儿，可是小宝贝儿在睡觉，所以他又拿着拨浪鼓，又拿着小兔子玩具，嗯，总是想去见识一下这个新朋友到底长什么样子。那么正当他们汪汪叫吵来吵去的时候， Baby 被吵醒了，这一下Biscuit 终于可以见到他的新朋友了。那同学们，小朋友们，在家里面你们有自己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吗？那么请你一定要关心爱护他们，你们能做到吗？真棒。 Words list 好了，那现在和Jason老师一起来总结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出现过的一些重点单词和有趣的英文表达方式吧。 Are you ready? Go. See 看见，Baby, 婴儿 ,quiet, 安静 ,sleep, 睡觉 ,rattle, 拨浪鼓 ,blanket, 毯子 ,booties, 婴儿袜 ,only, 仅仅 ,best of all, 最好的是，嗯 ,what does Biscuit see? 那饼干狗看到了什么呢？ The baby is sleeping, 小宝贝儿正在睡觉呢。Those booties are for the baby. 嗯，这些婴儿袜是给小宝贝儿的。哈哈，那这些词和句子你都学会了吗？真不错。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